Yeah.

臣殿前不过是一楼到如今知心话有谁人因为忠良舍了心里可叹我臣 刚才是孙悦演唱的《搜姑救姑》，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Thank you.